情。5月19日出发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意流入眼，我听你唱惊喜，终于下车先飘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扎沙眼，饺子上头捋一圈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其中有一个人50挂零的年纪，手中拎着劈水电光刀，贼来鼠眼的。这人把胸脯一拔，啊，我说了就算，道个腕儿吧，尊姓大名啊？我姓袁，袁天骄是也。有人说，这是我们水军的头领，有什么话跟我们袁头说吧。啊，是是，哈哈，我说老兄啊，在下免贵姓张，我叫张方，人送绰号病太岁，天下无敌第一大剑，听说过吗？啊，你就是张方，然也。奉我们钦差大人所差，要见你们英王富昌，见你们大帅谭天，见你们军师彦普，有重要的事情，请老兄高抬贵手，放行吧。 这张方，我们事先没得着通知，我不能放行。光凭你这么说，我不相信。你说年羹尧让你做特使来下书的，书信在何处？ 在我怀中。 把信交给我吧。张方一听，啊呸！我吐你一脸花露水， 你说话真是恬不知耻啊！你在剑山身居何职？你是什么官？你是军师大帅，你是战殿将军，你有什么资格借我的书信？你简直是狂妄以极呀！你叫燕普出来，你叫谭天出来，起码杜清风、燕雷、诸葛宏图了出来。要接这封书信吗？还有个商量，你太不配了。 好小子，你可够损的，来啊，准备战斗。 哎，好好，打咱可就打，耽误了公事，你负全部责任。 这小子刚要下令战斗，有个副手，这人长得细高挺过来了，圆头，哎呀，来者不善嘛，咱们官小职位担不了责任了，你看嘛，张芳颇有来头，干脆到里边送个信儿得了。哎，好吧，张少侠， 哎，来了。 方才言语冒犯，多有得罪，请你谅解啊。无奈这个情况下，我不得不如此。哎哎，好好好，我也是照旧。我这人爱开玩笑，方才说了几句过头的话，老兄也别往心里头去。那么你看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带路，不过得必须按照我们剑山的规矩行事。 那行，听你的。 我说哈，八只船有七只围住张方的坐船，有一只在前面引路，就像抓俘虏一样，这大船缓缓往前走，要么走了半个时辰，按现在钟表计算，上午10点钟左右靠近剑山的码头。大船抛了锚了，跳板搭好了，那伙人先上了岸了，干什么呢？ 就报告去了， 报告巡捕寨大寨主野飞龙燕雷。燕雷现在降了，不是战殿将军了，竟打败仗，英王大怒，降级使用，成了巡捕寨的寨主了。燕雷得了信儿之后一听，是什么？张芳来了，什么特使？你别听他穷白话，带我观看。提着练的双锤，带了很多人马，一直来到江边。一看张芳等人下了船了，在江边这等着呢。还没等燕雷说话，张芳先说话了：“ 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又见面了。我说老兄啊，多日不见，混得不错吧？我怎么又犯病了？你叫唤什么呢？有话慢慢说。张芳啊，你怎么来了？看，来了给你们送礼来了。 送什么礼？ 你看，来，抬下来， 抬下来了什么？那口棺材。往岸边这一放，燕雷直愣愣地瞅着，这是什么？ 送人来了，你的好朋友，无形大剑莫欺于修， 把棺材盖一掀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一看无形大剑死得太惨了。尽管给洗了脸，给整了容，也换了套新道服，但是也掩盖不住临死前那个惨状。左眼睛是个黑窟窿，叫张芳拿大锥子给捅瞎的，那身上多少个眼儿啊，本来无形大剑长得就难看，皮包骨那么瘦，再加上多少日子这一风干，你说这个人还有人形吗？是五官挪移。野飞龙燕雷跟无形大剑有交情啊，拿无形大剑当自己的老师，知道无形大剑死了，可不知道死得这么惨呐、不由得怒火中烧，哇哇暴叫，伸手把链子锤亮出来了。 张凡啊，小辈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我要给老剑客报仇，拿命来。哗噜， 轮锤就砸。张方早就有所准备，他知道野飞龙燕雷是个野人，这小子最不讲道理。一看锤砸来了，张方大殿步肉往旁边一纵， 妈呀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我说两句，我说两句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 我说野飞龙啊，你混蛋，你混蛋加三计，你小子不是人，你敢骂我，骂你怎么的？哎，我说燕雷啊，今天少侠可来，可是有原因的，我是年大人特派使者，我要见你家英王富昌富宝臣，我给他下书来了，为什么把无形大剑的尸体送回来，为什么把18名俘虏送回来，你了解情况吗？哎，你明白怎么回事吗？燕雷，要是你这个混蛋有理讲不通，那你就下手，你把我砸死，耽误了大事儿，你负全责，来吧，我怕死不来，来了就不怕死，你看爷爷哪儿好，你砸吧。好汉出的嘴上，好马出的腿上，让张方这顿拍呀，把燕雷拍的没词儿了。燕雷一琢磨，是啊，这不是说在半路上相遇了，我把他砸死，他主动到剑山来，还把棺子给送回来，这里边肯定有文章。哎呀，我真把他拍死，这英王怪罪下来，我是费力不讨好啊。再者一说，也别说你张方，你是成了名的剑侠，进了我的剑山，泪生双翅，难以逃脱，反正你也走不了，不如审清问明再做处理。好小子，既然你讲到这儿了，你稍后片刻如愿到里边报信。哎，这不见了吗？你这何苦来的呢？哎，我再跟你说，燕雷，咱们有国仇，没有私仇，对不对呢？你没怎么得罪过我，我也没伤害过你，咱们不过就是各为其主而已。你何必兴师动众、咬牙瞪眼睛的呢？犯不上啊！朋友，你费点力吧，给我通报一声。 少说废话，你等着。 燕雷让旁的人看守张方，他转身走了。可能这剑山也太大了，按现在钟表说足有1小时，燕雷才回来，把眼珠子一瞪，来看押着张方，跟我走，跟我进来。张方这嘴从来不容人呐、我对待使者有这样的吗？太不礼貌了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把我押起来，押什么？我是客人，我不是你们抓住的俘虏。我说燕雷，你放聪明点，将来你们备不住，也有人到我们公馆去下书。我告诉你，要对待我不好， 也休怪我们无礼。燕雷也不理他，就这样往里走。 哎呀，步步登高，左转右转，好不容易来到个去处，眼前一片平地，建造着一所庄宅，且大院堂，门楼高耸，门上站着八条大汉，各拿刀枪，左右分立，大门敞着。燕雷一回头，请啊，来了，上了七凳青石台阶，进了院儿。一瞅这大院四四方方的，完全是条石铺地，整洁干净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如临大敌呀。他们从人宠中穿过，到了正厅。燕雷一摆手，当当，他先进屋了。张方还认得几个字儿，抬头一看，上头挂着一块横匾，横匾上三个大字，养心斋。张方心里好笑，明明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，还竟用文词儿呢，你们养什么心呢？哎呀，这是滑天下之大忌呀、啊！不知这主人是谁，莫非英王就在这办公？正想着，燕雷又出来了。张方进来吧。来了，迈步进屋。因为现在是冬天的，挂着大棉门帘子，所以看不清。挑帘笼进来，张方就觉着热气扑脸儿，还怎么那么舒服，屋里更气派了。他往正中一看呢，坐着个人他不认得，前边一丈多长翻卷云子办公的桌案，铺着南绣平金的桌垫，南绣平金的桌围子，上的笔墨砚瓦文房四宝插着令旗令箭，后边一把豹皮高脚椅，蒙着豹皮，在上面坐着个主，看意思能有七十岁挂零吧，大秃脑门子，小窄脸，尖下壳，一步白须髯，两个深眼窝子，一对圆眼锃明刷亮。在两旁站着八名彪形大汉，各捧马刀双手弹，屋里是鸦雀无声啊。看来这位说话是算数的，因为张方发现那燕雷是战殿将军，不管现在怎么样也是说了算的主，在这个人的面前毕恭毕敬，垂手侍立，大气儿都不敢哼，就知道这位的身份十分显要。富昌，咱跟说的那不一样，这人谁呢？好像在三月三亮标会没见过。张方这人多会来事儿，来到屋里头主动说话，一躬扫地，哎嘿嘿嘿嘿，老爷子，哎呀呀呀呀，老当益壮啊，多日不见了，您还是气色饱满，还是那个老样子。老爷子，您挺好吗？我是给您行礼了。其实他套近乎，他不认得这个人，但说话的意思好像是分别不久的老熟人。老者就一愣，哦，免礼，你是张方？对，病太岁，我爹风流侠张子美，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 同林。 嗯，你认识老朽？ 认识，太熟悉了。 我怎么不认得你呢？ 哎，您跟我不一样啊。您啊，得有多少事儿缠身，处理这个，处理那个，您就把这茬忘了。要不怎么说贵人多忘事呢？嗯，但您不认得我，我认得您呢。 那我是谁呀？ 切，我说老爷子，您是您问这话，这不就见外了吗？我不认得您，我能这么说话吗？ 燕雷在旁边站着不爱听了，还压低了声音，那声也不小，往前一探身，上官老剑客，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他根本就不认识您，你想您是从大魔山来的，他怎么能认得您呢？他是好意，结果张芳听得真真的。你别看没见过张芳啊，听的事儿可太多了，一听大魔山来的上官，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。大魔山有亲弟兄两人，叫魔山双怪，厉害的要命。头一个叫上官峰，人送绰号绝命大剑，绝命剑客。他有个兄弟叫上官雷，人称绰号绝命走。三十三他没露面，哦，肯定是他们，不然的话没有这么显赫的身份。张发多聪明啊，听完之后一下，你看看，我还没说呢，燕寨主就替我说了，您是上官老剑客呀，嗯，绝命大剑上官峰不就是您吗？其实哥俩呢，如果要是上官雷怎么办呢？张芳会变，这主比方说我是上官雷啊，您是上官峰的兄弟，话我还没说完呢，这小子会两头堵。正好是绝命大剑上官峰。上官峰一听，罢了，张芳啊，放下旁的咱先别说，你到剑山要干什么？嗨，回老剑客这话，我要见英王富昌富宝臣。不必见了，有什么事情跟本军师我说吧。 哦， 张芳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这位也是军师，怪不这么神气呢。 太监，我说老剑客，年钦差交代的清楚，让我做特使进剑山，非要见英王的面不可，跟旁人谈似乎不妥。哈哈哈哈， 张芳啊，你不明白我们剑山的事情，凡是处理一切正常事务全是老朽负责，不必见我们王家千岁，有话你就说，有事你就办。 那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向您说一说吧。 我奉年大人和我师叔佟林所差，来到剑山给你们送还18名俘虏，另外还有一具棺材，里边装的是无形剑客莫其雨修的尸体。 我是为这事儿来的，顺便送一封书信。 啊，是吗？燕雷啊，18名弟兄现在何处？ 还在船上。因为没有军师大帅的话，我们不敢私自做主，